说你心里还是爱他。爱你思密达，恨你思密达，爱你恨你爱与恨那思密达，爱的思密达，恨的思密达，爱你的感觉我无法自拔。爱你思密达，恨你思密达，爱过恨过爱干过哈思密达，爱的思密达，恨的思密达，你还是我最亲爱。 Terima kasih.